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英国文学史的介绍里面，我们一连串介绍过不少的文学的流派、浪漫主义的诗人和作品。今晚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就介绍英国文学史上一位非常成功的流行小说的作家。我相信大家讲起侦探小说，一定是不能够忽视了在英国文学史上福尔摩斯这个角色的。但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福尔摩斯的作者和他那个写作的小说的技巧。今晚我就会特别介绍这一位创造福尔摩斯的人物，这位作家就是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柯南道尔就是1859年诞生在爱丁堡，1930年逝世。他原本是学医的，曾经在爱丁堡的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获取到医学博士的学位。但是由于他非常好爱文学的缘故，所以虽然是做了89年的医生，仍然是想从事文学的创作。有人认为他是深受美国的爱伦坡、英国的科林斯和法国的加波利奥的影响。他第一部的侦探小说就是叫做《血字的研究》，也是我们今晚的嘉宾特别帮我们一起去欣赏的作品，就是描写福尔摩斯怎样侦破了一件非常奇特的凶杀案件的。《血字的研究》就是1886年4月份写成，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有兴趣跟他出版，直至到1887年才是面世的。在1890年他又写了另外一个长篇，就叫做《四签名》，是反映了南非的殖民掠夺，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在1891年，柯南道尔就弃医从文，专门从事写作。在1891年开始，他就先后写了《波希米亚丑闻》等等12个短篇故事。在1892年，这12个短篇就是会编成为冒险史来到出版。跟着之后，他也是写了《银花马》等等另外12篇的故事。在1894年就汇集成为回忆录来到出版的。在这个时候，柯南道尔突然间不再想写这类故事了，就故意被这个福尔摩斯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就是堕入激流里面是浸死的。但是福尔摩斯之死令到读者非常之不满，有人甚至非常之愤怒，就进行威胁。在1901年，柯南道尔就没办法了，就另外就写了一个叫做《魔犬惊魂》的故事，亦都是叫做《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继续了这个福尔摩斯的探险的历程了。在1903年，柯南道尔利用了丰富的知识，就在另外一个叫《空屋》的故事里面，就令到福尔摩斯死里复生，从而创造了另外一组的故事。这组故事就是提名文《归来记》，在1905年出版的。跟着之后，他也是一连串写了很多的作品，包括1915年的《恐怖谷》、1917年的《最后之意》和1927年的《新探案》三组，是关于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的。可以说他制造了这个家传户晓的人物，而福尔摩斯的形象是深入了世界性，在西方和亚洲都是很受欢迎的。而他写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特别是关于场景的描写、情节的构思等等，也都是影响了后来侦探小说的作品。今晚我们的嘉宾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是会跟我们介绍他心爱的这位柯南道尔的作品，也是跟我们详细分析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的塑造和写作的技巧的。邱世文，我们知道其实侦探小说到现在都是历久不衰，不过是有新的版本和新的写作方式。我想呢，福尔摩斯无形一定是一个经典的人物。你最初接触侦探小说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这个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的探案？ 讲起呢，就其实不是以为福尔摩斯是很久的事。其实福尔摩斯呢，到现在来讲面世了都是我想刚刚够一个世纪的。也都很多人会想不到在短短一个世纪之内呢，他居然可以风靡全世界啦。几乎任何 文化咧，都有福爾摩斯幾乎係代稱咗一個充滿智慧啊，同埋能夠見微知著嘅有偵探頭腦嘅人嘅代稱，等於愛因斯坦象徵咗智慧啦，福爾摩斯象徵咗偵探頭腦好犀利嘅人咁樣 而且佢嘅學識都非常之淵博嘅嚇，就好少有一個咁具知識嘅人物咧，成為一個流行小説裏邊嘅咁受歡迎嘅人物嚟嘅。咁但係咧，或者我哋先講一下一樣嘢先啦嚇，就係我哋進入福爾摩斯嘅寫作手法之前，其實你睇一部偵探小説咧，你自己有啲乜嘢期望嘅？譬如話，你会要求一部侦探小说咧，达到啲乜嘢你阅读嘅乐趣 啊？其实侦探小说咧，一般嚟讲，佢嗰个引人入胜嘅地方咧，肯定唔系喺文字嗰度噶，而系喺嗰个桥段嗰度啦。我认为一本好嘅侦探小说咧，最主要都系个桥段能够制造悬疑啦，或者能够俾到一啲假嘅蛛丝马迹，等你令你摸错门啦，或者系嗰、那个以为系咁，原来系咁样样啦。咁所以个桥段嗰度好犀利啦，好紧要噶。到当个结局。傳統嚟講，我哋講偵探小説咧，whodunit 啊，即係邊個做呢件事嘅，或者係誰是兇手啦嚇。咁通常嚟講，梗係令你懷疑呢個啊，懷疑嗰個，或者嗰個外表好醜怪嗰個人，或者行動閃閃縮縮個人，你當到佢係兇手一路都係嘛？咁原來真正嘅兇手係一個如花似玉嘅女人都未定啊，或者 呢是怪錯好人啦， 係啦。咁但係當然你要自信啦。好緊要啦，你唔可以亂咁製造呢啲假象而唔好個自信性喺度，而係呢到個結局出嚟嘅時候呢，要你能夠令人口服心服啊，點解我一早冇諗過呢一樣嘢呢咁樣咁所以呢樣嘢係唔容易嘅。嗱，偵探小說呢一個題材或者呢一個類型啊，呢、這個文學類型呢，事實上係唔係出現咗太耐嘅，係喺西方，甚至乎喺中國啊文學史上，可以話都係大膽講一句，以前係冇偵探小説，我哋只有公案小説啦，即係譬如好似包青天嗰啲審案啊，嗰啲唔算都係偵探小説，通常都係托夢啊，有個神嚟話俾你聽嗰個人點死啊，令你去破案啊，咁所以我就認為嗰啲唔係一種我哋現代理性社會或者係一種理性精神或者一個冇神冇鬼神嘅世界入面嘅偵探小說，所以偵探小說咧其實同科學精神咧係分唔開嘅，我覺得 嚇。咁我哋睇到咧呢個作家嚇柯南道爾佢自己本身有醫學嘅訓練啦，其實喺福爾摩斯大部分嘅所謂探案啊或者故事裏邊咧，有冇一啲共通嘅特性啊？譬如我自己只會諗到其中一個共通嘅特性就係、是、往往佢同醫學嘅知識咧都有啲關係嘅，咁可能同作者嘅背景有啲關係。咁但係仲有冇另外一啲共通嘅特點係貫穿喺佢所有嘅探案裏邊嘅咧？ 其實咧福爾摩斯入邊咧，我哋佢有一般嚟講咧，佢有四大長篇啦，就同埋58小説啦嚇。當然有啲散失啊，或者係有啲人偽作嘅咁都有啦嚇。咁福爾摩斯嗰個探案嘅技巧啊，同埋佢引人入勝嘅地方，佢所講嘅一言一行咧，通常都比好多後來寫作嘅人咧引經據典咁樣攞嚟表達佢哋想講嘅嘢咁樣。而福爾摩斯嘅手法咧，亦都成為一種可以話得係，譬如話現代嗰啲文學理論嗰啲，譬如符號學啊，好多人都引用呢個福爾摩斯所講嘅説話攞嚟做引文啊，或者係攞嚟做一種引句咁樣樣啦。其實福爾摩斯嗰個手法咧，因為由於寫作需要，你譬如一個人去查案，你冇可能自言自語嘅，啱唔啱啊？咁所以佢喺製作上咧，我哋提起福爾摩斯咧。喺寫作上，我哋一定唔可以諗唔起佢近身有一個人嘅，就係、是、華生醫生啦。通常都係咧，華生醫生咧就好似唐吉柯德同埋桑科咁樣啦，佢嘅伴侶咁樣。通常就係一種可以話文學嘅寫作嘅技巧啦，係嘛？即係譬如話及時問佢點解你咁做啊？點解你認為係呢個唔係嗰個咧？咁要有一個人問下佢㗎。 咁唔可以成日自言自語。 係啊，唔可以成日自言自語啊。咁所以華生醫生咧當然。佢喺劇情上亦都係有一個好幫手啦，例如譬如福爾摩斯俾人襲擊嘅時候，佢及時幫到佢啊，或者係可以同佢去叫馬車啊，或者同佢一齊去攞啲嘢去化驗啊，咁嚇，即係當然佢亦都有佢嘅用途。好簡單啦，福爾摩斯之死有一個所謂最後的難題嗰、那個故事短篇故事入邊，福爾摩斯係同佢個死敵啊，有個數學教授 犯罪天才 Moriarty 啦，即係一齊糾纏跌落深谷咁樣。咁邊個去講嗰個故仔啫？係咪？梗係要靠華生啦，係咪？ 係。 咁咧，我哋喺呢個血字的研究咧，喺呢個第一個福爾摩斯嘅長篇小説入邊咧，我哋咧就可以好方便咁睇到福爾摩斯嘅來龍去脈啦。即係譬如佢點結識華生啦。點樣樣同華生講佢查案嗰個方法啊，同埋佢嘅信仰啊，佢嘅愛好啊，佢嘅生活習慣啊，通通都可以喺《血字的研究》呢一個故仔我哋可以睇到。 咁、我諗咧，就好多朋友都未必睇過呢一個佢第一個嘅作品，就係、《血字的研究》啦，就係1887年出版。咁或者你不如講一講喺《血字的研究》裏邊，其實呢一個人物係點樣引介出嚟，佢又點樣結識華生，或者話咧？他的认为即所谓侦探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血字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关于复仇和情杀案、故事的开始是讲华生在阿富汗打完仗，即是19世纪末的时候打完仗回到伦敦一个人，就当时社会又不是太富裕，他又也是很老道，华生医生是一个军医，咁退役咗之后翻到嚟伦敦要揾个地方住，当然佢租唔起一间房啦吓，咁、就要揾一个人一齐分租一间屋咁样样，咁就咁啱咧就经一个朋友嘅介绍咧就撞咗呢个福尔摩斯，咁样嘅喺佢观察底下呢、這个福尔摩斯嘅生活就好奇怪嘅，譬如佢好中意拉小提琴啦，好中意有时谂嘢谂到入神，谂几日都唔食嘢啦，茶饭不思啊，咁突然间跳起有好多嘢讲啊，咁有好多时不时好多神秘嘅人物嚟揾佢，例如苏格兰场啲卧底啊、侦探啊、啲线人啊咁嚟揾佢，原来佢咧。就發現了他是一個所謂現代社會才有的新行業，偵探顧問，就是連那些專業那些、人，或者是有時礙於醜聞、或者什麼上流社會要委託他去偵查事情，甚至乎政府蘇格蘭場都解決不到的棘手的 案 件、 啊、都要來請教這個福爾摩斯這樣。那華生於是就漸漸被他因為佢亦都冇嘢做啦，就亦都好欣賞福爾摩斯啦，咁就慢慢就成為咗佢個助手啦，可以話，但係啊好朋友啊摯友啊，就成為佢嘅助手。咁呢、這個血字的研究咧，係敘述嘅方式就好戲劇性嘅。一開頭當然福爾摩斯就講咗佢嗰個查案嘅理論啦，譬如佢講話點樣推論啊，譬如話佢個方法好簡單嘅，只係一種所謂常識。有系統嘅常識去睇呢個世界，別人睇唔到嘅嘢，覺得理所當然，唔會去留意嘅嚇，好多尋常嘅嘢。而福爾摩斯嗰、那個第一個信條咧，就係話一定要留意一般人認為係好尋常而唔注目嘅嘢，其實嗰啲係最緊要嘅，最細微嘅嘢係最緊要嘅。第二咧就係喺未有事真憑實據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妄下結論。呢啲通通都喺呢個血字的研究入邊咧，用一個。查案嗰時用實例反映咗出嚟嘅。第三個信條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假設，即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喺福爾摩斯嗰個方法咧，後來而家符號學嗰啲人啊，甚至乎讀邏輯啊、邏輯思想史嗰啲人咧，亦都話佢即係唔係演繹，亦都唔係歸納嘅。 咁係咩咧？ 佢係一種嗌做啦，歸納咧。就係、是、induction 啦，係咪？演繹咧就叫做 deduction 啦。咁其實佢嗰種嗌做 abduction， 當然啦 ，abduction 呢個字咧係而家都冇咩人用咗咁嘅意思。但係其實喺邏輯史上咧 ，abduction 嘅意思即係可以話都係用一個直覺啦，立一個假設，然後去求證嘅嚇，就咁樣。呢、這個 abduction 呢個方式，譬如皮爾斯呢、這個美國哲學家、實用主義嘅哲學家咧，就好。相信有呢樣嘢㗎，因為一個人呢梗有佢嗰個直覺啊，同埋佢生活經驗積聚咗，講唔出嚟，一時神來之筆，覺得係咁樣，然後呢就再去求證佢咁樣。所以福爾摩斯嗰個手法呢係好引人入勝嘅睇嘅。咁講返呢個故事呢，血字的研究咁發現咗呢個咁嘅屍體啦，又冇傷口又冇剩。咁瞓咗喺度嚇，咁但蘇格蘭場兩個高手去到都解決唔到，於是向福爾摩斯求救啦。福爾摩斯去到當然就以佢嗰個所謂漢家本領啦，戴住嗰頂，我哋都記得佢嗰頂帽啦，佢嗰個彎落去嘅煙斗啦，同埋格仔西裝啦，咁當然脱離唔到佢嗰把尺。 嗰把怨尺同埋嗰个放大镜啦，咁、福尔摩斯哇，去到睇咗一大轮之后，然后好冷酷咁样话得啦，呢个死尸冇用啦，你可以搬走啦，咁样啊，即系佢已经攞晒个证据之后，个死尸已经冇用啦。咁当然福尔摩斯有佢好冷酷嘅一面嘅，即系佢因为佢查案完全投入嘅，唔理得人嘅生死啊或者系感情嘅问题啦吓。咁、原来佢喺短短嘅时间之内已经执到咧嗰啲雪茄嗰啲灰啦，原来咧佢可以凭个雪茄灰讲出五六十种不同嘅雪茄牌子啦，血迹咧佢又可以点样用啲方法去睇下佢几耐啦，即系譬如话三个钟头，因为三日嘅血迹啊，佢可以知道 干咗几多啦， 系啊，诸如此类。譬如见到嗰个墙壁上面写住 R A C H E， 咁苏格兰墙嗰个咧就嗰两个侦探就好快就落结论，就话呢个男人死之前写咗个女人名啊 Rachel， 但系写到个 L 漏咗咁样样，咁福尔摩斯自己喺度偷笑啦。当然嗱，呢啲就係所谓假嘅蛛丝马迹，令你去諗错咗啦。见到以为你写咗个 Rach 字吓，梗係 Rachel， 梗係可能係一个女人，呢个人可能为咗女人而杀人啦，或者被杀啦咁样样。所以话一个侦探呢亦都要具广博嘅知识，同埋諗嘢要有逻辑，同埋要有常识。咁福尔摩斯知道原来呢个字呢係嗰个凶手杀人之后呢写喺度呢扰乱你哋嘅视听啦，所谓。原来呢个字呢就係德文嚟嘅，係复仇咁解呀。咁呢兩個蘇格蘭牆呢個人呢好直覺，好我哋而家睇啲現代嗰啲偵探電影或者警匪電影，我哋都知道有好蠢嘅探員啦，同埋好精明嗰啲咁嘅私家偵探啦，啲好蠢嘅嗰啲警探呢通常都係按章工作啊，訓練有素，跟嗰啲傳統嘅訓練啊，睇嘢好直接啊咁樣嚇。咁所以福爾摩斯可以話得係呢建立咗一個現代嘅好靈活、頭腦精明、多才多藝嘅形象啦。 我哋睇到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当佢塑造福尔摩斯呢个人物嘅时候，一出现嘅时候都好似系已经好周详啊，佢嘅性格、佢嘅衣着、佢睇嘢嘅方法啊，系一个好精明同埋学识好广博嘅人，令到我好容易谂起咧，就系佢会唔会系喺作者生活嘅圈子里边有一个佢所熟悉嘅人物，或者甚至系佢自己。 其实福尔摩斯呢个典型系边个呢，历来就争议不少，因为呢福尔摩斯自从呢个人物即系面世咗之后，大把呢啲所谓福尔摩斯迷噶会啊，可以话都系分布咗全世界噶。而今时今日喺伦敦咧，仍然有人相信，去亲伦敦当然少不免要去 Baker Street 啦，系嘛？呢个所谓221号 B 啦，根本就系冇呢度嘅地方系作出嚟噶。后来吓， 系咪就系福尔摩斯居住嘅 居住嘅地方啦？就系佢居住嘅地方同华生住嗰笪地方啊，根本以前就冇221 B 嘅，而家就夹硬喺21嗰度。21223之間咧，整到個21B個門牌咁樣，俾嗰啲旅遊遊客參觀影下相啊。嗰度通常都有個嗰啲假扮嘅警察企咗喺度啊，時不時有個福爾摩斯行出嚟啊，同啲遊客影下相啊。咁你俾錢可以落去個地牢參觀下福爾摩斯用過嘅嘢啊，當然通通係假噶啦，虛構。因為福爾摩斯根本就係一個虛構嘅人物，但係當然咧，任何一個作家咧。個人物咧，相信佢多多少少都係東攞一忽西攞一忽啊！喺佢生活上，譬如話佢憎嘅人啊，或者中意嘅人啊，咁樣做出嚟啦嚇。最可信嘅推論二，柯南道爾自己嗰個自傳嗰度啊，同埋人哋寫佢嘅傳記嗰度咧，一般都相信咧係佢後生讀書嘅時候跟嘅有一個嗌做 Dr. Joseph Bell。呢、這個貝爾醫生啦，呢、這個貝爾醫生咧，聽講佢真人嚟講教書都係咁傳奇嘅。譬如佢分析嗰啲病人嚟睇佢，佢即刻可以講得出個病人喺邊度嚟，個口音佢講咩口音。譬如佢知道佢喺中部嚟嘅，或者係講到倫敦邊條街住嘅，咁樣都知道。咁因為一個好嘅醫生咧，真係要有偵探頭腦；一個好嘅科學家亦都要有偵探頭腦。其實作為一個人都要有偵探頭腦啦，係咪？ 而且我諗佢咧就係經常實踐所謂 abduction 呢一個思考方法啦，係嘛？ 咁福爾摩斯最叻嘅咧，即係嗰啲小伎倆能夠令人非常深刻印象嘅，就係當你一行過嚟同佢傾偈，佢即刻可以知道你出身係點樣樣啊，喺邊條村落嚟嘅，而家住邊度，你個職業係咩嘢，通通可以講曬啊！咁就通常都令人哋讚歎不已嘅。但是当然福尔摩斯或者可以说得柯南道尔亦都有他的时代的局限。 創作嘅時候係維多利亞時期啦， 十九世紀末嘅時候， 亦都後來當然橫跨埋呢個愛德華時代啦嚇。 咁、 你知道當時個社會係好中產階級，而咧亦都好相信所謂呢個科學嘅進步啦，理性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啦。同埋呢個社會咧，就係、雖然係多元啊，仍然係有跡可循啊，有理可循啊咁樣樣啊。譬如話，佢哋唔會去問呢啲咁多好多尋根究底嗰啲事物嘅嘢咁樣樣。譬如我相信喺現代嘅社會入邊咧，你就唔可以話，譬如你見到我手起曬枕咧，你通常喺舊嘅社會就會認為我係做粗重嘅功夫嘅人啦、可能係屬於社會低下層嘅人。但係而家嚟講，我可以好有錢去舉重，舉到隻手起曬枕嘅， 啱 唔啱啦？咁所以。福爾摩斯那套咁嘅智慧，可能喺現代嘅社會係崩潰嘅，係咪？ 係。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似乎咧係好賣弄佢嘅知識啊、博學啊、推理嘅過程，但係佢嘅道德感又如何嘅咧 嚇？嗱，佢福爾摩斯嘅道德感唔係話冇，而係佢查案嘅時候好冷，可以話得係對外人睇嚟覺得佢好冷血。其實福爾摩斯自己嚟講咧。佢有佢嗰個哲學嗰個層面去睇佢嘅，我哋可以，譬如話佢成日都覺得呢個世界好悶嘅，佢個人並不話係完全用現代嘅眼光嚟講話係好仔嘅，唔係，譬如佢吸毒啦，譬如同啲三山五岳嘅人出入啦。吸毒嗰陣時就係鴉片啦，因為佢要經常要保持清醒啊、刺激啦，佢覺得呢個世界好悶啊。咁佢亦都覺得呢個世界係充滿罪惡嘅，而佢一啲都唔浪漫嘅。譬如佢有一個喺一個小説入邊，佢講佢一路搭火車經過，一路睇呢個鄉間，同埋一路進入城市咁樣一路睇，佢覺得咧。四周圍都係充滿咗罪惡，每一間屋入面都係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咁樣樣。佢一啲都唔浪漫化呢個田園啊、鄉村落啊、淳朴民風嗰啲嘢㗎。 反而一個懷疑主義者啊。 係啊，但係喺另一方面嚟講，佢又覺得好理性嘅，即係佢咧就覺得呢個世界係需要去尋根究底啦。科學可以征服一切，理性可以解釋一切咁樣啦。咁喺另一方面，佢亦都好性別歧視嘅。譬如佢認為一個無根嘅女人，冇依托嘅單身女人就係最危險嘅，因為佢好多人可以利用佢，佢亦都好冇主見啊咁樣啊。但喺另外一方面咧，我哋知道福爾摩斯咧一生人之中係失敗過一次嘅啫。是败在一个叫做 Irene Adler 的女人的手上，而她是最佩服她的，是第一生人是被她压过，即是有一个案破不到的就是她了。当然这个案是很少的，就是所谓波希米亚丑闻的案。这个女人就是能够很成功地女扮男装扮了一个侍仔站在那里，居然福尔摩斯，因为就是她太过有於佢嗰個時代嘅偏見，佢就冇覺得冇可能呢個侍仔咧，佢諗唔到就係嗰個女人假扮嘅。咁個過後先至知道，到佢知道嗰陣時，呢個女人已經走咗啦。咁就咁佢就一生只係敗喺一個女人手上。所以咧 ，Moriarty 呢個數學教授同埋呢個 Irene Adler 咧，係福爾摩斯迷咧，冇可能唔識嘅人嚟㗎、 其實柯南道爾創造福爾摩斯呢個人物，同埋佢一連串嘅即係以福爾摩斯為主嘅偵探小説，喺英國文學史上邊咧，有冇啲咩特別嘅重？重要性 啊！其实侦探小说咧，现代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咧，其实就唔系咁耐历史嘅。我亦都可以大胆讲一句咧，柯南道尔系第一个鼻祖嚟嘅，可以话得。当然美国嘅可伦波咧，系早过呢个柯南道尔咧，就已经开始写呢个咁嘅。偵探小說、推理小說啊，同埋科幻小說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雖然話可倫波係鼻祖，但係咧將呢個類型同埋文體咧推到去大成同埋最成功咧，我可以話得係柯南道爾係第一個噶，咁而咧開咗我哋後來嘅先河啦，我哋有基斯蒂嗰啲咁嘅推理小說啊、偵探小說啦，咁喺中國嚟講，好快亦都傳到嚟隨便咁樣舉例，我哋知道《老殘遊記》第十八回咧，居然都會有提。个福尔摩斯啊，我哋知道《老残游记》系十九世纪末嘅作品嚟噶，亦都有呢个刘岳咧，佢话亦都有引用过福尔摩斯嘅。咁当然啦，喺呢个二三十年代咧，我哋亦都有余天粪啊、程小青啊、呢个孙了红啊，作有唔少呢啲咁嘅霍桑探案啊、侠盗老平奇案啊呢啲咁嘅嘢啦吓。咁所以话影响好大好大，而侦探小说咧亦都成为最普及。可能同仲普及武俠小說啦嚇，咁而家我哋有科幻小說、武俠小說啦嚇、偵探小說啦咁樣啦、推理小說啦咁。 咁如果成為咧喺英國文學史上邊咧，十九世紀末嘅期間咧，流行小說一個好大嘅主流嚇。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幫我哋分析柯南道爾嘅福爾摩斯呢個人物嘅。 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